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我是王卓。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这也是我们九月份的永恒的魅力特别企划。大家都还记得吗？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老师您好。而今天呢，在这样的主题我们的特别企划当中呢，九月份的最后一个专属嘉宾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看到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已经知道，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传月。欢迎传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传月。你好，王卓。 我们听众朋友正在等待传月。 是啊，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今天这个节目里面。 对啊，那传月呢，可能大家对于他的了解，尤其是很多朋友说这是大满贯得主啊，怎么个大满贯呢？传月是唯一包揽了国内所有重要声乐大奖的这样金奖的大满贯。举几个例子，曾经获得第五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一等奖、韩国国际声乐大赛一等奖、意大利马尔蒂尼国际声乐比赛一等奖、北京国际音乐比赛第一名、文化部文华奖声乐表演奖金奖、中国音协金钟奖金奖、 CCTV 青年歌手大奖赛金奖。那天呢，我也特别和我们在你之前来的前两位嘉宾张佳林老师我说这一次咱们的主题呢，传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说传月那可是所有的奖都获了。我说是的，我了解也是这样的。那我也想问问传月哈，就是说作为唯一的国内这种声乐赛事大满贯的得主，拿第一会有什么秘籍吗？ 我觉得真的是不断的努力吧。其实我算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真正其实我对自己学生要求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可能有会有经常有特别好条件的学生，但是最后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努力啊，一定要有一个信念感，要坚持啊。至于比赛拿奖呢，真的是可能是付出很多的努力，我们要一直坚持。因为我差不多到北京的时候，崭露头角，差不多需要整整准备了十年啊。一直在就是找不同的老师，找国外的 coach 教练指挥，在提高自己。 所以说大家看到的都是最后的闪光那一刻， 是 并没有看到前面的十年的汗水。 对对对， 其实最后的闪光都是前面的汗水来积累的。好，那现在我们要来听传月唱歌了。可能很多朋友说传月唱中国歌也好听，外国歌也好听，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选择了不同的这种歌曲的类型。首先在上半时段，我们可能会以经典的歌剧咏叹调为主，而且呢这些经典的咏叹调也是来自于传月最新的一个专辑。我们先来听歌，一会儿来介绍一下这个专辑的诞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来听耳边这一首，这是来自于比赛开门当中的花之歌。 Yeah! 刚才听到的这样的歌剧呢，也是来自于最新最近已经发行的这样的一个专辑，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对，是今年五月份我才收到的，因为由于疫情嘛，我是2019年录的，在意大利，在意大利的一个特别最大的一个音乐录音棚嘛，然后现场通期录的这样一个专辑。 那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都是很经典的男高音的咏叹调。 对，都是最经典的男高音咏叹调。 对， 我想是给自己获得这么多奖之后呢，我想给自己留一个我这个阶段的一个作品啊，所以我把这些最经典的也想用我现在这个声音阶段的感觉来唱出来，给大家听。 而且这个录制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和应该是在意大利录的时候都是意大利的乐团 对，意 大 利的乐团 录音团队哈。 对对对， 意大利人是不是干活特别慢？ 干活的时候 还行 、你要回家的时候就着急回家特别快这个正常嘛，这国际乐团就是到点必须下班。所以其实我之前准备工作非常用心的，我大概提前一个月在米兰，然后又到那个钢琴艺术指导的家里面去做音乐作业，然后又跟指挥见面，差不多准备了20天左右吧。把所有的歌曲每一个细节都做好，因为毕竟是意大利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嘛，可能要按照他们的欣赏习惯和标准，然后再加入我自己的一些表达和诠释。最后在录音的时候是3个下午录完了全部的。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压力的。因为只有这么 同期啊。 对，全部是同期，就是基本上最多是有每首歌最多录2遍。而且中间不能有剪辑的。 对对对。 这个是要求很高的是。 对，而且像录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是。它声带的要求它是有时间的，它是大家就是这个人声嘛，会和这个乐器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你唱多了声带就累了，它是有限定的，所以这个指挥也比较好，指挥是也在我们国家大剧院来指挥过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他这个指挥是也很出名，他是几个各剧院的音乐总监，然后他知道怎么样来保护歌唱家，然后怎么样把录音录好，非常有经验。他是在排练的时候呢先排乐队，他说你来听一下我们的速度和感觉，然后有问题呢我们来听，你先休息不要唱。然后调好了之后，他先把所有的乐队调整好了之后，来我们开始录。录完了之后差不多让我又休息，他说我们再下一首歌再录，这样就是 又保证了高效率，然后呢又让我就唱的比较自如嘛，非常的好。 嗯，那在和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你在录制这些歌曲的时候，这里面是来自很多经典的这个歌剧当中的段落，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花之歌》是来自于《比赛的卡门》，还有普契尼的《艺术家生涯》呀，《弄臣》啊，等等等等吧，我们熟悉的这些。你在真正的这个舞台上演歌剧，也是演过很多角色的。 二十多部歌剧吧。 对对对对对，你在你演过的这些角色里面，可能哪个角色给你印象最深？ 我觉得可能《图兰多》最深吧，因为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歌剧，而且我在当时在旧金山歌剧院的时候，在美国，他们很多人都说，因为这个剧算是比较重的一个角色嘛，他们说再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唱这个了，因为这个，因为你就是我们演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故事，我们就是想找这样一个中国人的亚洲人来演这样的歌剧嘛。 对对对， 其实这样也比较好。 中国的王子， 对对对， 中国的公主， 是 的，那在这里也特别介绍一下王传渊呢，还是旧金山歌剧院的签约歌唱家。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传渊演唱的《图兰多》里面最著名的这个旋律《今夜无人如水》。 好。 就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那传月还有一个身份呢，就是除了歌唱家，还有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教授。那在在学校里面的这样的身份，和平时社会活动挺多的，要参加很多比如说演出是一方面。现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经常会见到传月参加很多的这个节目啊， 对， 所以怎么平衡呢？怎么平衡这种不同类型的这种工作呢？ 我觉得就是合理安排时间嘛。其实，教学生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因为我这一路走来，真的是有很多老师都在帮助我。其实， 我算是比较幸运，在老师的关怀当中，就是每一步都会有人就来指点我该怎么样继续努力啊，怎么往下走。所以我对我的学生都是要求，就是让他们去首先是热爱音乐，这样的话才可以做我的学生。因为你只有自己努力想要得到，老师给你的东西才有用。如果是他不够努力的话，也我也很难去来教给他。还有就是比如说社会的活动多的时候，我可以补课。比如说我要有这个星期跟上不了的话，我可能演完出马上飞回来。我前几天就是我是2点多还在收拾行李什么，4点钟就出发了，坐7点钟坐飞机，9点多到学校，然后开始给学生开始上课，上了一天。同学们，我说同学们看看怎么样，我说老师还是很努力的吧。我说为了这个上课，说你们得真的好好学啊， 老师拼你们也得拼。 真的是。 那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传悦也是这个旧金山歌剧院的前音乐歌唱家。考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通过什么样的歌曲啊，有这样的故事吗？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对，我是参加了一个培训的活动，然后呢就是一个大都会歌剧院的艺术指导，他说你来报名这个旧金山歌剧院吧。因为在国际上有几个比较好的，美国大都会是一个，旧金山是一个。他说旧金山歌剧院呢可能会给你更多的大的角色能够展示你。他说这样比较适合你的发展。然后我就在网上报名啊，在网上报名去报，然后大概有900人全世界，然后呢会有100多个人通过一个预选，邀请到分几个点吧。我在纽约面试的，我去飞到纽约面试，然后我唱完了之后是3个评委。这里面就 唱什么 唱的冰凉的小手，还有那个伦巴第的十字军，还有几首艺术歌曲，一共唱了5首歌。就我有个曲目单给他们选，唱完了之后呢，后来等到我真正被选上，24个人，最后选了24个人到旧金山学习2个月的时候，我们那个音乐主任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其实我们选你的时候，当时你唱完这个冰凉的小手，他我就哭了啊。因为我们觉得不是说技术一定要多完美，他说真正我们找到一个这样音色和音质的男高音，现在大概有10年没有听到了。其实会有很多技术上比我好或者是经验比我丰富的，可能我觉得我最好的特点就能吸引大家的可能是我的音色，他们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培养的，然后把我留下来了。 好，那我们现在也请景再现一下，来听一听王传悦演唱的《冰凉的小手》，这是来自于普契尼艺术家生涯里面的著名的段落。 Perché verga ser in aria 是让我觉得情景再现了一下，就是个之前考旧金山歌剧院的时候给我们讲的这个过往吧那刚才听到这样的歌唱的时候，让我觉得音色真的是很重要。你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是怎么样的。我呢，很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为之一振。有没有人说你的音色有一点点像帕瓦罗蒂年轻的时候？ 对，有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这么说过，但是当时确实自己也不太懂，只是当时高兴了一下，觉得有人夸我了，觉得这个很高兴。但是最后来觉得可能有一种特质的音色吧，比较明亮，比较阳光的这种感觉，可能有点像。 没错。那在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在录音棚里录制的这样的音乐，在演唱现场和录制唱片，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哪里？ 现场其实有一个现场的感觉，比如有观众来了之后，可能我会更兴奋，可能唱得更撒得开，更自如。到录音棚呢，你要很理智的，因为录音的东西不允许有一点点瑕疵嘛。但是现场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哪个地方长一点短一点或者不够完美，但是那个感觉是 不重要， 那个不重要，那个最直接的。但是我们能打动别人的，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我一张嘴大家觉得啊，那个能打动我，能让我感觉到啊，汗毛都立起来了这种。 是这样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仅仅剩2分钟的时间，来听一首我们最熟悉的《女人善变》，这也是来自于传阅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刚刚发行的。 La donna mobile qual più mal vento muta d'accento e di pensiero sempre un amabile leggiadro viso in pianto e riso e menzognero la donna è sempre misero e

dir noch mal, mal Mensch lieb, oh, sag noch einmal, wie ich lieb, ich lieb. Das ist 来自于雷哈尔的歌剧《微笑王国》当中非常著名的《你是我心中的挚爱》，开始了《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是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特别企划《老师您好》，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王传月。可能大家对于王传月说，哎，歌唱家，歌唱家，但可能真的是好多人还不知道你的这个身份，其实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个大揭晓，传月除了平时在声乐舞台上，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老师。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在你的生涯事业生涯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对，这也是给我带来很多幸运的歌曲，也算是保留曲目吧，因为这个是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我获得金奖的最后一首曲目。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有合乐，然后下午在彩排，就是彩排预选，然后在网上唱，其实这一轮已经唱了三轮了。在中间休息的过程当中呢，有的评委老师可能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他说晚上你能把这个 high C 能把这个 high D 唱了吗？其实刚才我们唱的是正常版本到 A， 然后呢，我当时比赛的大家在视频上可以看到，我是翻了一个高音直接唱到 high D， 后来我说那我试试吧，其实我心里在想，既然你们有要求，他说你要真能翻上去有可能你就金奖啊，我说这个是给我最大的诱惑，我试一下吧，我把前面很稳的唱最后一个很稳定的一个 high 降 D， 唱完了之后最后是金奖。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又是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对，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今天听到的这些歌，在你的这种声乐唱歌的生涯当中都是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发现没有？ 对，是的，每一个歌可能都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或者某一个事件上给了我带来很多幸运的。 是的，给我们讲述这些，同时自己也回到当时有一个穿越的感觉。 是的是的，真的是。 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呢，是偷洒一滴泪，这是多尼采蒂爱之甘醇的，也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男高音的歌剧经典咏叹调，这也是来自于传月的最新的专辑当中。 solo istante i palpiti del suo belgo senti i miei sospir confondere per poco a suo 是甘醇里面的掏洒一滴泪，像这样的很抒情的歌曲好多人很喜欢，但是对于歌唱家来说像这种慢节奏的和那种快节奏的哪一种更适合展现技术呢？ 其实就是看你在选择曲目的一个场合和用途吧，就是说这首歌曲其实非常难唱，大家觉得这首歌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音，但是它所有的声线都在换声点上在做处理，所以这首歌其实对于真正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它可能内在的要求你很多的控制，是这样。而且这首歌呢，但是有一点呢，如果拿这首歌比赛了，那说呢，可能有的时候又不能完全展示出那种很快速的展现出你的高音或者你演唱能力，它需要一点点去听你音乐的感觉，所以这样有的人就会比较忌讳选这样的歌，怕费力不讨好，但是呢，真正懂的人，特别懂声乐、懂这个音乐的人呢，他会选这样的歌来让你唱试唱，因为他觉得这样的歌你唱好的话，他可能知道你技术会非常好， 你参加比赛的时候选过这首歌曲吗？ 我在2007年的德国新声音国际比赛在北京的总决赛的时候我唱了这首歌曲，唱了这首歌， 那其实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无论是比赛也好还是在演出也好，好像那种辉煌的或者是那种很有感染力的那种快节奏的东西可能更加的让现场会有这种气氛感。 对，是的是的，对，有的时候要选一个比较能够展示快速展示自己让大家了解你，因为时间很短嘛，毕竟是比赛。 好，那纯月现在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那其实以前呢是总政歌舞团的 歌剧团的 演员，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在舞台上的时间会更多哈。 对，是的，唱了很多中国歌剧，其实有一段时间好多朋友问他说你为什么唱咏叹调唱的少了，或者说在这种唱特别专业的音乐会唱的少了，可能因为工作需要，再一个就是说真正国内可能很多场合他要求唱中国歌曲的时候比较多，有的朋友特别关注我，特别喜欢古典音乐，他说王老师你是不会唱成那种晚会歌曲唱的很多的那种歌手呢？我说我不会，我说一直要保持着我这个初心，因为我一直在古典音乐上有自己的追求，我一定要坚持啊。但是呢有这样一段工作经历也比较好，在2018年的时候我转业了，我一共工作了差不多10年，在有一个军旅生涯，然后我录了两张专辑，像算是给我自己做一个总结，然后呢 也有很多我们在部队那种工作和学生活的那种情怀在里面，录的这样的歌曲。 是的，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下面的时间就要来听都是这张专辑里的歌，而且都是中国的歌曲。 对对对， 这张专辑呢就叫《我是刀锋》啊，其实听起来就是挺军人的。 对，挺军人的，这个就是在军里面部队的文艺获奖的一首歌曲，是金奖。我是刀锋。 好的，那现在我们先来听这首，可能很多人，不应该是很多人吗？我觉得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 对，我知道， 祖国的蓝天。 对， 我爱祖国的蓝天，星空光灿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一片锦绣河山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脚下一片锦绣河山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 现场的话，我觉得真是控制不住的要给出掌声。 谢谢。 那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其实那个年代在部队的工作的经历当中，舞台可能是生活的这个全部。现在呢，成为中央艺术学院的老师，可能讲台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是的。 那舞台和讲台，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嗯， 不能说。差不多 不能说更喜欢哪一个哈，也不是差不多，其实就是人总是有一个时间的调配，还有感觉的转换。其实在舞台演出的很多经验，真的是我可以通过讲台传授给我的学生们，因为然后在讲课的时候跟学生们这种互动的那种感觉呢，然后很好的把我的舞台上的经验教给他们，其实我觉得更好的做一个结合。还有就是说真的在这里其实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因为我觉得自从当了老师之后啊，我觉得老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因为可能我上台唱的时候其实挺轻松的，因为我已经技术做到了之后，我上台唱可能就那一瞬间唱完就好了，但是在上课的话，我要做示范，我要给学生们用不同的音色来调整，我说来我这样做，我把所有的好的坏的都做了一遍，结果这一天下来我的嗓子哑的都不行了。我说你们好好学啊，我说我这样把做示范，我说像教京剧的感觉一样，我说口传心授了，我基本上是一句句这样 对着你们，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 嗯、 我说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把最真正最好的技术教给你们，我说你们要认真、 嗯、 所以其实当老师很辛苦的、 嗯、 但是又有轻松的乐趣、嗯、乐趣就是每次考试啊或者演出的时候学生们有一点进步、 嗯、 我才能体会到就是当年老师对我说的，说你们每一点进步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好最好的回报、啊、 嗯嗯，的确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特别来选定我们的主题，九月份的特别企划就是老师您好。我们用了、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周呢会邀请一位嘉宾都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是不同专业，之前有钢琴啊各个方面、 嗯、 所以说让我们也是真正的再一次回味体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像你说的，老师帮助过我们的老师、 嗯、 引领我们走向现在我们这个人生道路的无论哪方面的各个专业的这些老师、 嗯、是的是的。 所以在九月份的时候永恒的魅力特别企划就是老师您好，当然我们也是要特别感谢老师们。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刚才传院所说的这首歌，就是我是刀锋，是他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就是这首歌的名字来命名的、 嗯、对、嗯、是的，一个就是全军获奖的一等奖啊。 我的胸中热血滚烫，儿女之情早已冷藏，壮怀激烈驰骋沙场，那就是我追梦的方向。我的目光冷若冰霜，战火青春别样芬芳，双刃一扇瞬间绽放，那就是我追寻的荣光。千里奔袭我是刀锋，凌厉的杀气不可阻挡，赴汤蹈火我是刀锋，寒光映衬冷峻的面庞。血滚烫，儿女之情早已冷藏，壮怀激烈驰骋沙场，那就是我追梦的方向。我的目光冷若冰霜，战火青春别样芬芳，双刃一扇瞬间绽放，那就是我追寻的荣光。冲锋陷阵我是刀锋，一生的信念不落金汤，甘愿胜利我是刀锋，血腥铸就无敌的锋芒。冲锋 可讲台可舞台可言可甜。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被称为歌剧男神一样的人物王传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感谢传月的到来。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来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来进行回听。那我们这一次的九月份的特别企划呢，也是分别在九月十号的时候，还有九月十七号，还有今天九月二十四号，都是我们这一次的特别企划请到的几位嘉宾，大家可以到哪里。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也感谢传月最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经常来节目里做客， 希望下次再与观众朋友们相见。 好的，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让我告诉你，这是你的玫瑰，我和钢枪为你守候。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